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九小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假日音乐会，北京管乐交响乐团新春音乐会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指挥家查德·尼克逊和李芳芳执棒的北京管乐交响乐团好戏连台。今天花之舞音乐会将演奏瓦格纳《漂泊的荷兰人》和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踢踏舞剧《凯尔特传说》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经典的爱尔兰歌舞使观众对神奇美丽的爱尔兰充满向往，别样的文化、传奇的土地、悠扬的乐声、曼妙的氛围，无不令人陶醉。国韵悠悠，霞飞浓情，吴玉霞、宋飞、民乐名家迎新春音乐会今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传统佳节听中华国乐，吴玉霞的琵琶、宋飞的二胡都是上上之选。音乐会的选曲也风格多样，春江花月夜充满了新春的气息，十面埋伏是最著名的琵琶曲之一，还有九儿、乔家大院等流传度极广的新曲。京剧《杨门女将》今晚登台梅兰芳大剧院，国家京剧院的名角们将这出经典剧目再现舞台，一展女将威风凛凛。过大年看大戏是中国人的传统年俗，北京京剧院众多梨园名家春节期间将登台国家大剧院，以国粹经典贺岁新春。今晚马派名家朱强将领衔马派经典《广泰庄》。国家大剧院还特别为小观众们准备了精彩的话剧作品，今天开始到21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话剧《成语魔方四》将亮相戏剧场舞台。整部剧以三个成语故事为基础，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向小观众们展现蕴含在这些成语故事当中的智慧，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开始到21号，儿童舞台剧《发小天台之八辈哪吒城》将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进行首轮演出。恰逢新春佳节，一场热闹的老北京民俗庙会也将在此举办，剧中的欢乐气氛也将带到舞台之外。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将在春节期间举办第四届新春儿童戏剧嘉年华，共有15台剧目、84场演出，为小观众们送去节日的欢乐。剧目包括《西游记》《卖火柴的小女孩》《花神》《伊索寓言》等剧目。今天开始，中国儿艺2017年原创的儿童剧《花神》将开启新一轮的演出。剧中的20多首乐曲以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竹笛为主，配上古筝、二胡和交响乐等等，营造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味道。同时，在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的《青蛙王子》也将开启一场寻找友情和幸福的旅程。春节期间，中国儿艺还将举办《这一年我与中国儿艺一起成长》和过年聚戏等活动，用美好的回忆总结过去一年的成长，通过向观众征集观剧的欢乐与感动，选出6篇精彩文章发布在中国儿艺官网，并赠送这6个人每人一次免费观剧的机会。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未来2-3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夜间湿度增加，能见度转差，有轻雾，路面比较湿滑。今天下午气温回升比较明显，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您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二环东直门桥到雍和宫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海景山周边车流相对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微风有轻雾，登山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8到零下3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比较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寒冷。今天白天光照较好，风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晒太阳。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各位听众新年好，我是袁一，欢迎您收听由我为您带来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说起电影当中追求音乐梦想的故事，那么就必须要提起 La La Land 爱乐之城这部电影了。这部歌舞片围绕着理想和爱情，讲述了一个情侣看了会沉默，单身人士看了会流泪的悲伤故事。不过好在男女主人公最后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总算也是有了一个相对圆满的故事结局。在欧美影视圈中，类似于《爱乐之城》这样以逐梦为题材的电影还真是不少。今天咱们就来通过这些电影中的音乐一起回顾一下。男主角和同样落魄的女主角因为爵士乐相识相恋，他们一面享受着甜蜜的热恋生活，一面鼓吹着对方对梦想的执着。爱情可以互相妥协，然而梦想却很少有妥协回旋的余地。男女主角先后步上逐梦的行程，一个作为乐队键盘手世界巡演，一个赶赴巴黎成为了一名话剧演员，两人一别就是5年。5年后再见时，女主角已经成为大明星，有了幸福的家庭和孩子，男主角也赚够了钱，拥有了自己的爵士乐酒吧。两人用不一样的方式各自实现了梦想，只是再见无言，只有噙泪相望，淡然一笑。 片兴起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好莱坞，并且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左右达到辉煌。在1957年，一部由美国歌手猫王 Elvis Presley 主演的电影《监狱摇滚》上映了。电影讲述了建筑工 Vince 因为过失杀人被关入监狱，却偶然被狱友 Hank 发掘音乐才能，出狱后变成大明星，大红大紫的故事。在相对保守的50年代，社会对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但《监狱摇滚》这部电影无疑是影史的经典。电影中和片名同名的舞蹈段落被称为是猫王最伟大的银幕瞬间，这段视频还被一部分音乐历史学家认为是现代 MV 的原型。猫王无疑是20世纪世界流行音乐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和 Bob Dylan The Beatles 并称是摇滚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不朽象征。他把乡村音乐、布鲁斯以及摇滚乐融会贯通，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独特曲风，影响着整个世界的音乐发展。来听 Elvis Presley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enderLove me sweet, never let me go. You have made my life complete, and I love you so.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Fulfill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Love me tender, love me long, take me to your heartFor it's there that I belong and will never part.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 For my darlingAnd I always will. Love me tender, love me dear, tell me you are mine. I'll be yours through all the years, till the end of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说到歌舞励志片，怎么能少了歌舞青春呢？歌舞青春讲述了英俊帅气的校篮球队队长 Troy 和容貌甜美的优等转学生 Gabriel 共同成就歌唱梦想的故事。 Living in my own world, didn't understand that anything can happenWhen you take a chance, I never believed in what I couldn't see. I never opened my heart to all the possibilities. Ooh, I know that something has changed. Never felt this way. 系列电影一共有三部，男女主角也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相恋，在现实世界中成了一对情侣。可惜随着时间推移，两人感情渐淡，在2010年正式分手。虽然这部系列电影当中情节的确简单了那么点儿，故事也相对的理想化了点儿，但剧中少男少女们青春活力的歌声和舞蹈的确值得一看。 年上映的《灰姑娘之舞动奇迹》由 Selena Gomez 主演，那个时候的她还是一个刚刚满16岁的青涩女生。电影情节和童话中的灰姑娘类似， Selena Gomez 饰演的 Mary 是灰姑娘，舞技出众的男主角 Joy 则是王子。不过水晶鞋变成了 MP3 播放器，王子和灰姑娘最后也成功相认。 Never try to reach for something, but it's someone else's dream. Every step that you take forward takes you right back where you've been. And then when you least expect it, and you tried about everything, somebody hears your opinion, somebody cares what you say. You woke me up, my love is tired. Cause you're making these crazy friends. It's just a song, not a test. You put in work to be the best. It's a classic take on a brand new game. For the needle drops, they don't know your name. Mary 靠着优秀的舞蹈天赋和刻苦的练习，最终以一介女佣的身份赢得了舞蹈比赛的冠军，获得了大学入学资格和全额奖金，成为当之无愧的明星。欧美天后 Beyonce 也曾经演出过类似主题的电影 Dream Girls 追梦女郎，电影改编自百老汇的同名经典歌舞剧，讲述了黑人女孩三重唱组合来到纽约闯荡一番天地的故事。 Dream Girls 故事原型来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乐团著名的 The Supreme 演唱组合，组合中最出名的成员主唱 Diana Ross 拥有全球唱片销量1亿张的记录，是世界最知名的黑人音乐家之一。而电影中的男主角 Curtis 在现实中也是有原型的。 Curtis 的原型是大名鼎鼎的 Quincy Jones， 就是那个号称 Michael Jackson 恩师的音乐制作人，他为 Michael 制作了 Off the Wall、 Thriller 等等的专辑。 Every man has his own special dream And your dream's just about to come true Life's not as bad as it may seem If you open your eyes to what's in front of youDream girls, boys, we'll make it happy. Yeah, we are dream girls, boys, we'll always care. We are dream girls, we'll never leave you. 个三人组合 Dream Girls 原本由 Jennifer Hudson 扮演的 Effie 担任主唱，但那个年代黑人仍然被白人主导的社会抵制，为了更好的迎合市场，主唱人选被更换为形象更好的 Dina， 也就是 Beyonce 饰演的角色。电影中 Effie 遭到了公司以及爱人的双重背叛，一度消沉，然而对音乐梦想的执着让 Effie 重新站了起来。在电影最后，Effie 和 Dina 化解矛盾， Dream Girls 先后的四位成员一起站到了舞台上。其实 Effie 的扮演者 Jennifer Hudson， 她的嗓音嘹亮浑厚，也是非常好听的，凭借这部电影中的出色表现还拿下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来听 Jennifer Hudson I Am Changing。 Look at me, look at meI am changing, trying every way I can. I am changing, I'll be better than I am. I'm trying to find a way toBut I need a hand. I am changing, seeing everything so clear. I am changing, I'm gonna start right now. 感谢各位收听由袁一为您编辑制作并主持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在音乐电影当中一起来